还人不认母。 十八天那个小母猪， 嗯， 又追那老母猪。 哦，你看看，死不认命呢。 宰猪，这儿又宰猪，离这二里地也听得见。 是吗？ 这刀不扎到心尖上， 嗯， 它都有声音， 嗯， 它都叫唤。 是是， 噗， 哎呦，我去， 妈妈妈，嗯。 卖的还真像啊！ 哎，宰我了，宰你，缺德 啊！人家陈公还得给解释。 陈公告诉他了， 嗯， 啊，那老张去这千村古来美酒，还有款待你我。 是啊， 老张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对呀， 哎，如今的人儿， 嗯， 面带忠厚，内藏奸诈， 嗯， 而依你之见。先下手的为强， 嗯， 后下手的呢遭殃啊。 哦，这个开始杀价了。 杀价了。 哦，你看这里头好几个不合乎情理， 可有一样。 哪样？ 戏是好戏， 是 演员得好好的表演。 哎，不错， 人家演员不光台上头有交情 啊，是 到台后边下了台还相好。 哎，那得吃喝不分， 就得嘛有那个别的 啊， 他看不起他， 嗯， 他瞧不起他。 哎呦， 是我被遇的机会被你窝了。 哎呀， 你说你甭来这劲儿，我不在乎你。 呀呀，你赶上过吗？ 那个我听着就赶这戏了。 哦，也是这出戏。 一冷锤一响，曹子上来了 啊， 开始一唱 是 白中秋桂花要开。 待会儿不是桂花香吗？ 啊，他这合理。 怎么 开了才香了？ 哦，愣给人家改折 啊。陈公啊，不能上行人路上马蹄忙了， 那不就错了吗？ 不合辙了。 那这位陈公 心里明白，哦，要窝窝。 哦， 你认为在台上就大伙儿都来造好，嗯， 啊， 这没问题。 哦，这陈公怎么样？ 陈公也把这词儿改了。 是 铁关琴随你来。 哦，铁关弃印， 哎，还合理。 哦，中牟县县长不当了，跟着他走了。 你来了， 那曹操怎么办呢？ 曹操就晕下了。 嗯， 好，那听这个。 哎，吃 还不能唱吗了？ 嗯， 也是被折改了他。他 还得是怀来折呀。 官渡雕鞍用木材。 才 当看见。 哦，对，那陈公呢？ 结义老张夺土台 啊， 被那吕布蛇搁台上了。 哦，搁土台上去了， 脸上就憋着心黑。 你看看这玩意儿， 到后边了 啊 啊！那老张， 嗯， 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对呀， 如今的婴儿面带忠厚，内藏奸诈。 是， 而依你之见，先下手的应该是。 围墙啊， 是啊，坏了。 他呢？ 他一骄傲，满不在乎，老憋着想词儿拨他。 是是， 他在后面就说头里去了。 哦，他怎么说的？ 天下手的遭殃。 不是 啊？ 哎呦，头一个就遭殃。 你陈公别问了。 那陈公呢？ 陈公还问 啊， 问那个蔫损。 嗯， 先下手的遭殃 啊。 这后下手的呢？ 那吃不下呢？ 更遭殃啊， 更遭殃啊，可算来了俩遭殃啊。 哎，下边也乐了。 哎，那是啊， 最后才打起来了。 哎，那能不打起来吗？ 好多问陈公怎么了。 嗯， 干嘛？ 是啊， 怎么回事 啊？ 啊，好吧，我是说错了 啊， 你别问了 啊， 你问后下说的，我来更遭殃。 你说啊， 哎妈，你甭来这个 啊， 你甭来这个。 嗯， 你刚才一上去，你告诉我了吗？ 啊， 你改怀来说 啊。是啊， 我好有准备啊。 嗯， 你愣改 啊。 八月中秋桂花香 啊， 你不上桂花香 啊， 你上桂花开。 哎，你看俩人矫情上了。 曹操急脾气 啊， 干嘛？怎么着 啊？ 台上， 嗯， 看 是啊， 没能耐不行。 嗯， 怎么着？你说干嘛？你说走。走， 哎呦，怎么着？ 给你陈公来大嘴巴。 哎呀呵， 陈公有个病根儿。 什么毛病？ 一生气就抽羊就说。 是啊， 你打人我就是 这歪了。你这玩意儿怎么办？ 这后台乱，前面不知道。 是啊， 前面知道吗？家有点起呀，康啷起来的康啷。曹操上了。 曹操上场， 于宝剑上来了。 是 啊，唱三句。 嗯， 陈公最后那逢句。 哎，对， 上来这么唱。 是 自作自受自遭殃。 嗯， 小鬼孙唐无阎王。 嗯， 宝剑一去